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Tune with Open Music， 能量音乐 Hear the Warehouse Open Music。 Hello,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来咯。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那你今天做了些什么呢？是不是一直在关注着东京奥运会我们中国的这些运动健儿们今天的比赛情况呢？我们呢一起啊，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中国的奥运健儿们来一起加油，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了，我们来开始听歌了哈。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献唱东京奥运会的一首歌曲，叫做是坚持的意义。澎湃的歌声与激昂的编曲呢带给我们了一种置身于赛场一般，鼓舞着赛场上面的健儿为梦想为荣耀拼尽全力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张学友大哥的坚持的意义，掌声有请。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预赛过，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座，输给了怕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起得奖金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前方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中拥抱还有我再度，谁率先出线永远未能预告，直追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金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中拥抱还有我再度，谁率先冲线永远未能预告，低话如斜坡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磨练成感，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披起这武士袍，梦想不过清高，阳光中鼓舞。Oh, OK， 来自张学友的坚持的意义啊，真的是听过之后呢，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热血沸腾哈、啊！不愧是歌神啊，赢了我的信念比得奖更自豪。那依然呢，能够看到当年那个很深邃的男人对这个世界流露着他的那种强悍的感情，是吧？好了，我们来一起为他们加油啊！来继续听歌。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靓颖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You and I。 我们说难以抑制的怦然心动，无法掩饰的浓情蜜意呢，都可以用这首告白单曲呢来表示来形容。那前几天呢，看到有乐评人说 You and I 呢这样一首歌曲真的是很高级，然后呢我就发现这首歌曲呢真的是越听越上头，清新甜蜜啊，还有海豚音和和声的高级点缀，整首歌曲真的在那个高度上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张靓颖带过我们的 You and I， 掌声有请。 一首歌哼了好几遍，沉迷的感觉仿佛歌词里的画面想你你就出现，是否爱得快，我该不该来，我慢慢来、oh, Sing you a song around about you and I Baby出来 ，Maybe you， 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Maybe you， 直到你能成为我的依赖 ，Maybe you， 我的眼中只有 you and I， 有你的喜欢，有你的相伴。暧昧的感觉不知不觉的蔓延，我的嘴巴陪着你的开，简简单单也变得梦幻，跟着你的心慢慢靠近，闭上眼睛 I think you a song around about you and I Baby you出来 ，Baby， 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Baby， 直到你能成为我的依赖 ，Baby， 我的眼中只有 you and I，This is take it slow，Don't wanna go slow，Ever since you walked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跟着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脉搏。 尽情释放你的小宇宙，逃离孤单星球。哦耶，哦耶，时光不会为谁而逗留，把握只顾下每一分从容。Sensation, temptation, satisfaction. Just dance to the rhythm, dance to the rhythm. Tonight, tonight is our special time. Your eyes, I like to see you smile. Tonight, tonight, just be yourself tonight. Use our freedom. 不是提线木偶，不想随波逐流。I wanna be young and wild, young and wild. 逃离孤单星球，表达真正自我。I just wanna be young and wild, young and wild. Tonight, tonight is our special time. Your eyes, I like to see you smile. Tonight, tonight, just be yourself tonight. No lie, no lie. 转角会遇到新的邂逅。 呜、哦，赶快停止幻想中没有，逃离孤单星球。呜、哦、耶，呜、哦、耶， 不奢求谁会放任我自由。临界点别错，当成突破口。 Sensation, temptation, satisfaction. Just dance to the rhythm, dance to the rhythm. Tonight, tonight is our special time. Your eyes, I like to see you smile. Tonight, tonight, just be yourself tonight. Use our freedom, that's the only time. 不是提线木偶，不想随波逐流。I wanna be young and wild, young and wild. 逃离孤单星球，表达真正自我。I just wanna be young and wild, young and wild. Tonight, tonight is our special time. Your eyes, I like to see you smile. Tonight, tonight, just be yourself tonight. No lie, no. 如果你在这里过得不开心，那我们就一起逃离这个孤单的星球。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邓建超带过我们的孤单星球。那整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电音 R&B 摇滚等多种的音乐元素啊，也是邓建超音乐风格多元化的一次全新的尝试。那邓建超呢使用了非常丰富的声音来表达啊，将歌曲的质感呈现的是淋漓尽致，用轻松和很快乐的一种方式呢演唱着一个很悲情的故事。那真正的悲伤呢不一定是要哭着说我爱过，也是笑着说我曾经喜欢过你。那希望呢每一个听歌的你呢都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听歌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蒋卓嘉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莫非这就是爱情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你的爱是什么形状，听听看吧。 我有些话想要对你说，我看见你依然在角落，怎么了怎么了好难过，为什么流泪了，可以说说。有太多的故事在心中，有太多的解释让你痛，没关系没关系就哭吧，可能是太爱他，说出来吧。你的爱是什么形状，你的爱或许也和我一样，是三角的恋爱还在原地打转，别想太多，用真心去告白。哦，你的爱是什么形状？哦，你的爱有没有失去方向？像雪橇的方块，想把它找回来，回到最初你想要的形状。我有些话想要对你说。 看见你依然在角落，怎么了怎么了，好难过，为什么为什么流泪了，可以说说。 Love is sweet or love is blind, love can hurt you sometimes.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你说是爱的简单，如同一加一给的答案。Close your eyes, what do you see? Tell me what you see. 你的爱是什么形状？你的爱或许也和我一样，是三角的恋爱，还在原地打转。别想太多，用真心去告白。哦，你的爱是什么形状？哦，你的爱有没有失去方向？像雀巢的方块，想把它找回来，回到最初你想要的形状。我有些话想要对你说，我看见你依然在角落，怎么了怎么了，好难过，为什么为什么流泪了，可以说说你爱的形状。 你的爱是什么形状，是来自于蒋卓嘉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当然了也是台湾偶像剧莫非这就是爱情当中的歌曲之一啊。那歌曲呢时不时的还穿插着剧中男女主角的甜蜜的场口，而且呢算是剧中播放率很高的一首作品了。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很开心很甜蜜的一种感觉，那你接收到了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好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呢是蒋凡啊。那蒋凡呢演唱了一闪一闪守梦计划的主题歌，叫做是唱梦少年。那他的声音呢很纯真也很暖心，把少年的美好呢用歌声表达出来了。那蒋凡纯真的嗓音一开嗓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像走进了仙境一般哈，听众呢会不自觉的把自己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蒋凡带过我们的唱梦少年，掌声有请。 天苍苍，海茫茫，倒影在。

OK， 来自于魏如萱带过我们的很小很小，出自于她的那张 Have a Nice Day 专辑当中。那其实呢，这是一张很多人不太敢听的专辑啊，因为这张专辑呢没有刻意的去玩什么深沉，没有去讨论什么生死什么，但是呢这些东西呢都藏在每一首歌曲当中。那从奶奶到变形金刚到很小很小，讲的呢都是人类的传承，从一个很小的生命诞生了另外一个小生命的过程。那词语当中呢都是简单的日常啊，却能够打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所以呢也感谢魏如萱带过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歌很小很小。当然了，如果你够胆的话呢，也去听听他的整张专辑 Have a Nice Day， 你明白了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了，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夏天晚上的凌晨两点半，我在想你，夜里孤独在蔓延，睡眠很浅，客厅电视忽明忽暗的闪烁，桌上的晚餐还没吃完，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此时此刻非常想念。来自歌手麦吉的新歌《夜浅》，将来自异地夜晚的思念唱入人心，跳跃的节奏，质感的声音，我们如何不见不散，我们如何处理情感，我们的故事将如何上演，有没有一个答案。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来自麦吉的《夜浅》。 只剩下凌晨两点半，客厅的电视还没关，窗外依然吹来温热的风，留一片昏暗。我们分隔世界两端，银河分隔寂寞夜晚。 最浪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也许我们的世界呢终究有一点是不同的，可是呢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之中，那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我会知道爱在哪里角落。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听到下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老歌了，是来自于王力宏的爱在哪里。没错，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原来爱就在这里。掌声有请王力宏。 在哪里，他到底在哪里，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信。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说我还在这里。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东找过西，爱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爱在哪里，哭我好想念他，能回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 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信。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一直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 说我还 在这里。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 爱在哪里， 不我好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 爱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不停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 说我还 在这里。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哟， 爱在哪里， 哦，我好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 这是一首14年前的好歌啊，好好听哦，对不对？爱在哪里，收录于王力宏在2007年7月13号发行的专辑《改变自己》当中，你还记得吗？真的，时间真的很可怕，一首歌曲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结果呢，一晃已经14年过去了。 啊。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庄心妍演唱的《心理医生》。那多情而又无奈的唱腔，把人类的双面的性格呢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个潇洒坚强的外表呢，内心呢都隐藏着另外一个很脆弱的自己。那人呢大多都不是圣人啊，都无法摆脱千丝万缕的七情六欲。那虽然在人前呢是外表无怨无悔，不卑不亢，潇洒自如，那当回归自我状态的时候呢，深深的思念就会悄然而至了，让人无法自拔。所以呢，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庄心妍的《心理医生》。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庄心妍《心理医生》，我是春辉。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吧，拜拜。 着圈朋友走出失恋的阴影，何必为一个不懂珍惜的人心脏，错过的就是风景，只是漫长旅行中短暂的一程，转过身后就会想起你的身影，内心最深处永远抹不去的自己，多少次梦中傻傻的看着床头为你亮的灯，人间潇洒的像一个心理医生，暗地里却输给一种叫思念的病，走不出早已落幕的剧情，心还在倔强的等一场不可能，人间潇洒的像一个心理医生，暗地里却输给终将回忆的病，爱任性，爱与过后天未晴，只剩下想念肯给我一个回应，笑着劝朋友走出失恋的阴影，何必为一个不懂珍惜的人心疼，错过的就是风景，只是漫长旅行中短暂的一程，转过身后就会想起你的身影，内心最深处永远抹不去的自己，多少次梦中孤醒，傻傻的看着床头为你亮的灯，人间潇洒的像一个心理医生，暗地里却输给一种叫思念的病，走不出心还在倔强的等一场不可能，人间潇洒的像一个心理医生，暗地里却输给一种叫回忆的病，爱任性，爱与过后天。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李想又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好产品啊，非常有营养的海参， 冷蒸深海底波散养辽刺参啊。很多人一听这个冷蒸的辽刺参，哎，好像前几个月说听过。对，当时一经面世马上断货，因为性价比太高了，今天终于把它又找回来，但是也为数不多，所以呢上次没抢着的，这次听明白了赶紧打电话来去抢，对吧？我跟您说，今天我们给您选的是地道的辽刺参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选的叫底波散养，这词儿大家也熟悉了，就是在自然水域当中，海面当中30-40米下面，在礁池当中自己生长了，生长下来的这种海参经过大自然的淘汰，留下的都是强者。还有我们强调今天是一个低温冷蒸，这是一新的黑科技啊。什么叫低温冷蒸？我